久前冰花男孩上学路途远等情况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认为，农村大规模撤点并校后，对很多走读学生而言，确实有了上学远、上学难和上学贵的问题。俞敏洪呼吁从经费支持、师资供给、校园建设等方面入手，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让他们从小而弱变成小而美。他建议建立当地城镇中心校和多所卫星市的小规模学校捆绑式发展的运行机制，实现中心校与乡村教学点共享优秀的教师资源，优先在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教育的信息化，利用互联网直播、录播、双师课堂等新的手段，弥补优秀教师缺乏的难题。冷食类、生食类、裱花糕点以及四季豆等高风险的食品必被明确地进入中小学的和幼儿园的食谱。昨天市教委发布了做好2018年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12月底之前，全市 80% 以上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参与阳光餐饮工程。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加工操作过程不仅将实现可视化，而且可以利用互联网移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现代的信息技术，为社会公众提供查询服务等。市教委介绍，阳光工程的纳入了平安校园的建设内容，2018年12月底之前将实现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参与率达到 80% 以上的目标。在全市高校全面实施阳光餐饮工程，本市要建立食堂食品安全的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高职院校的政策发布。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首先为大家邀请出的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李卫国。李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学生开发处副处、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王阳。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考生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再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祉学院副院长王伟。王院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首先带大家进入的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好的，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李卫国。李主任您好。 您好。 好，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自主招生的计划哈，一共有14个专业参加了我们这个自主招生哈，而且这14个专业全部都有定向的这个订单企业哈，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而且我们今年特意强化了这个订单班的这个建制。今年这个北京市的总体的高考的人数啊，跟去年基本持平，在6万左右。那么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可能目前更关心的是我们这个高职自主招生有什么特点？各个院校对高职自主招生的重视程度，实际上，要比高考还要重视。就拿我们学院来说，我们学院在自主招生中，今年投放的计划660人。那么，按照这个正常的比例折算，我们在高考中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而且，我们在自主招生中投放的专业，是我们全部的优势专业。就业非常好的专业全都有，在高考中那么只能是部分专业。这样的话，就有的同学可能会你如果错过这个自主招生，你就很难再上你心仪的专业了。我想其他的院校也是类似的 啊。比如说刚才我们那个一个清流的一个同学他就问了，我们参与自主招生的专业是不是在统招当中也有？其实我们只有部分的专业啊， 只有部分 啊。所以说如果想报考咱们学校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哈，以免错过自己喜欢的专业哈。那么我们再来具体介绍一下，今年和去年相比，咱们招生情况方面有什么变化和调整吗？ 我们2018年的自主招生啊， 我们从制度建构上要比2017年啊更合理了。从它的这个分值的构成，从它的这个免试条件的这个规划，还有这个一方面就是我们优秀新生奖学金的设立，都跟去年有所不同。第一是我们这个成绩的架构不同，去年我们成绩总分是100分，今年我们调整到了500分。 500分？ 对对对。 具体包含哪些呢？ 笔试、面试和加分项。 啊， 笔试是150，面试是250分，加分项是100分。 嗯 啊，这个就更有利于维护考生的权益，区分不同考生的特点。 哦，我理解的是以往可能100分拉不开考生之间的差距， 是这样。对对 对对，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哦，好，这个是 这是第一项。 第一项， 啊，第二项呢就是我们免试，我们也规划了我们这个免试条件，依照北京市高招办它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根据我们学院的特点啊，我们做了一些规划。你比如这个市级三好，那个有中级资格职业资格证书的，像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免试入学的。那么条件还很多，有多达是6项。那么考生朋友们可以参照我们的招生简章去看一看。 嗯， 相应的我们还有免笔试的条件，还有免面试的条件。 嗯， 那么给不同特色的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的一个入学的一个途径。 嗯，这个免试政策就是说，所有只要我有这个证书，有证明资料，我所有的专业只要有这些就可以参加免试，是吗？ 对对对。 啊，没有其他的特殊专业的要求。 对。 嗯， 还有一点，我这个特别要向咱们听众朋友推荐。 嗯。 我们今年特意设立了优秀新生奖学金，获得市级表彰，是可以获得6000元的这个奖学金的。 嗯。 区级的表彰一般是这个4000元的奖学金，校级的可以获得2000元的奖学金。当然，细则还是要同学们去看一看我们的简章。刚才这个主持人已经谈到过一个，就是我们的订单班。 嗯。 那么，首先我们过去不是所有的专业都是订单班，但是今年不同了，今年所有的专业都是订单班。这也跟我们学校的这个发展的理念，那么一直在不断的进步有关系。我们院领导一直特别强调，我们要办一所精品高职，那么要让每一个学生进入我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那么他的就业就是有保障的。那么我们今年可以说彻彻底底是做到了这一点。 14个专业哈， 对，全都是订单班。 嗯， 而且有非常好的优秀的企业。我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嘛，第一个，我们有一个机电一体化技术，那么它是针对自来水的，那么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自来水集团。 哦， 啊，还有一个专业我可以推荐，这是个新专业。 嗯， 叫安全技术与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他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主要是电梯的检测与维修。 嗯， 他的方向，将来就业的方向是针对各大电梯公司，他的就业的预期和起薪都是非常可观的哦。 比如说， 不能透露哦，不能透露啊， 留一个悬念哈，非常可观哈，有意向的同学可以进行一个相关的报考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更多的内容，如果您还不了解的话，可以进行我们的这个招办的咨询哈。请李主任最后再给我们公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我们学院的这个咨询电话有三部， 嗯， 6494-1605，6494-1610，6494-1636，我多说一句，我们这个学校除了就业好，升本是非常顺畅的。北京叫北方工业大学都可以升本，欢迎同学们参观我们校园。 好，这个时间段再次感谢李主任为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第二所高职院校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好，这段时间我们邀请出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学生开发处副处长、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王阳。王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好。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哈，今年一共有10个专业的19个方向纳入了我们自招的计划。 是的，是的。 而且今年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这个人数增多了哈。具体我们请这个王主任继续为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今年那个汇佳的自主招生啊，总的计划呢是 700人，啊，分布在刚才主持人介绍了10个大专业的19个专业方向里。 嗯。 其中学前教育3+2，就是中高职衔接的这块呢，是280人；3年制的学前教育专业是150人，还有其他各专业的总和是270人。 嗯。 这个总计划数跟去年应该差不多。今年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一点呢，就是在1月16号的时候，北京出台了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的行动计划，嗯，这个是5年的一个计划。 啊，这个我们还专门做过了一期节目。 是的，这个当然这个行动计划里边它是一套组合拳了，就是说怎么促进这个中小学的这个老师来源的这个，嗯，是一套组合拳。但是我们学校呢有幸成为其中，就是有一项就是扩大相关职业院校培养学前教育计划招生规模啊，就是这个院校我们是有幸成为这个院校之一。 嗯。 根据北京市教委京教人2018-2号文件的精神，将对我院增加学前教育专业招生人数150人，这个是今年新增的一点变化。 嗯。 支持生均师范生的教育经费，等于是教委拨这150人的教育经费给学校。 啊。 然后呢，我院，现在也根据文件精神呢，严格，按照有关的文件精神，在2018年到2022年的招生的这个工作中，对所有进入学前教育专业学习的3年制的优秀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学生给予师范生的教育经费支持与资助。 嗯， 我愿承诺将把所有的这个经费呢用在学生本身的身上，并且让他协助他们报考，并且完成我们学校的学业。 嗯，好，这个是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背景下学生可以获得的一些实惠哈。 对。 那么具体有哪些？ 具体实惠是吧？ 嗯，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因为这个文件是一月份出来的，学校呢也紧锣密鼓的根据文件精神呢制定了我院相对的一个方案。 嗯。 这个方案在2018年的自主招生工作当中呢就也实施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学前教育这块的报这个专业呢，我们设了3个奖。 嗯 啊，三个奖。第一个奖呢叫学前教育英才奖，啊，是这个人数呢是拟定30人的人数。这个是怎么来评选呢？是在我院2018年自主招生考试综合排名前30。 嗯 啊，就得这个英才奖。英才奖呢是他给予的奖金金额是学费全免。我们因为惠家的这个学费，历年来也是考生家长比较关注的，相对来说高一些啊，19200的学费啊，等于他这个就全免了啊。然后第二个奖呢是学前教育励志奖，这个人数是60人。 嗯。 他这个考评的方法呢，跟刚才那个是同理的，就是从31名到90名啊，综合排名31到90，这个是给予50%的学费的免除，也就是10000块钱啊，和10000块钱人民币吧。然后呢，第三个呢是学前教育园丁奖，这个是不限人数的，只要报考我校学前教育3年制的这个专业的学生，都可以获得这个免30%的学费，也就是7000元。 哦， 啊， 就是不按排名了，只要报考进来就是有这个奖项 的，是的， 是 的，从91名起， 嗯， 啊，就是从排名的91名起， 嗯， 到最后一名都有这位奖励。 嗯 啊，然后呢我们根据文件的精神呢，也就是对中高职衔接的这些2年制的学生啊，他是3年制2年制有个不同的区别。 嗯， 两年制的学生呢我们也增设了一个奖，这个奖呢是叫中高职衔接学生优秀奖。 嗯， 这个是每个跟我们中高职衔接的学校，他每年有一定固定的学生给我们啊，就是他通过转档考试就到学校了。 嗯， 这个学生人数的30%，啊，给予他们的优秀奖，这个奖呢是免他们的住宿费。 啊， 是这么一个奖。 这是一些实惠哈， 对对对， 所以说想要报考咱们学校自主招生的同学，一定要好好发挥， 嗯， 争取学费全免。 是的， 拿到这个19200元的这个奖励哈， 挺可观的。 嗯，好，更多的这个详细内容，我们联系招办进行咨询吧。最后，请这个王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联系方式。 好的，好的。各位考生和家长，我们的咨询电话是5163-1234， 啊，5163-1235。 那么接下来我们走进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邀请出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祉学院副院长王伟王院长为我们进行一个介绍哈。王院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好，来给我们大家先总体介绍一下今年北京地区的一个招生情况。 好的，那么这个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呢，今年呢在北京地区呢主要的招生情况有这么几个变化。第一个呢是从招生数量上，我们2018年的这个新增的自主招生计划呢是多了这个300个，那么从总数上来讲的话，一共是总计划达到了500个，那么也是因应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基础的这个发展呀，人才教育这种紧缺，所以我们也在北京市呢这个加大了这个招生的这个自主招生的计划的一个内容，所以把这个人数呢提高了，新增了300个，从人数上有了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从招生途径上，一个呢是从这个有一个单独的自主招生，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类型呢是普通的高招的类型，还有一个是成人高招的类型，再一个还有一个内地的新疆班，还有一个是北京市的3+2的中高职衔接。 嗯， 那么从这个单招情况来讲的话，除了我们在北京市的一个单招情况呢，我们也是这个民政这个教育部批复的北京市唯一的一所跨省单招的院校。那么面向16个省市自治区呢，2018年呢共有800个单招的计划。 嗯， 那么成人高考呢，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个大龄孤儿的项目。那么这个大龄孤儿的项目呢，也是这个民政部这个国家民政部获批的。针对呢这个大龄孤儿这个上学就业一系列问题呢，由这个国家福利彩票金啊支持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大龄孤儿呢一经录取呢，可以享受到民政部的对于这个高等教育助学工程的相关的资助政策。 嗯， 那么对于一些学费啊交通啊医疗啊都是全免费的。那么另外呢还对每个月呢进行800块钱的生活补助啊，主要情况大体是这样。另外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今年也在北京呢招收体育专长和艺术播音主持专长生。 嗯， 主要是几方面。 我们今年会增加300个计划哈。 对。 那么这300个名额分配是怎么样的？ 我们300个名额呢，也是根据我们这个几个专业呢，然后是做了一个平均的分配。 嗯。 然后主要的，大的这个招生计划人数呢，主要是在这个护理，然后学前教育，人力资源。这几个专业相对来说比较多，还有这个康复治疗技术这几个专业比较多一点。 嗯，好，另外您刚才还介绍了今年会招收体育专长和艺术播音主持专长生是吗？ 对，是的。 好，那这个专长生需要提供哪些相关的证明吗？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这个也是像我们前面两个兄弟院校所提出的啊，也是为了这个丰富这个校园文化，然后使这个专长生啊能够更好的融入和带动啊我们整个的这个校园文化的一个成长。那么今年呢，我们这个对于这些艺术专长生和体育专长生呢，也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田径、足球、篮球的，如果有这个国家级、二级运动员以上证书的，或者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啊，省级这个北京市级的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个人或者集体前三名的， 嗯， 还有这个像这个一些二级运动员竞技水平的类似的这几个项目呢，都会获得相应的这个认可和认定。这是关于体育的。那么艺术的，也是比如说参加一些这个艺术院校的，然后获得相应的一个成绩的，也都会获得我们这个免试的一个资格和招收的一个资格。我们的联系方式是5264-9731-5264-97326159-17196159-5417四部电话都可以进行这个咨询。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三位招办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进行这个解答哈，谢谢各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教育面对面，明天不见不散。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ot to be something I'm not. I'm a fool out of love, 'cause I just can't get enough.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今天白天我市受低压前部控制，晴转多云，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15到160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4级中度污染。 听众朋友，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组织开展这一系列工作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市区分级负责，部门分工协作，街乡镇组织实施，各方共同参与的基本原则。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做好污染源普查工作，各级政府要对各自辖区内污染源普查质量和结果负责，多方配合，分级负责，实现北京市污染源普查工作的精细化、全面化和高效化管理。北京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市普查的组织和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其主要职责是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具体承担北京市污染源普查的日常组织和协调工作。北京市污染源普查工作分为前期准备、清查建库、全面普查、总结发布4个阶段，宣传动员、质量保证贯穿实施过程全程。本次污染源普查工作经费由市和区两级财政全额承担，并列入相应的年度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到位。各督查机构要认真执行污染源普查质量管理监督制度，设立专职质量管理岗位，做好污染源普查质量保证和质量管理工作，尽力健全普查责任体系，明确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相关责任。按照依法普查的原则，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资料。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普查对象的技术和商业机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各级普查机构按照全市普查工作的统一要求和安排，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认真扎实地做好各阶段工作，确保全市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